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和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六集。 店员的证词指出，桐原洋介似乎朝车站的反方向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桐原极可能没有搭电车。他之所以走到布施车站，完全是为了提取现金。搜查本部成员以布施车站周围与陈尸现场一带为中心持续调查，结果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桐原洋介的踪迹。有个貌似桐原洋介的男子曾到过位于布施车站前商店街一家叫和音的连锁蛋糕店。他问店员， 有没有上面有很多水果的布丁啊？ 他指的应该是石锦水果布丁，那正是和音的招牌商品。很不巧，当时石锦水果布丁卖完了，他便问店员在哪里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年轻的女店员告诉他，大道上也有一家和音，建议他到那里试试，还拿出地图指出地点。那个时候，他确认了那家店的位置，说了这样的话。 闹了半天，原来这里也有一家，离我要去的地方很近嘛，早点问清楚就好了。 女店员指引的店位于大江西六丁目。调查人员火速前往该店，证实星期五傍晚果然有个貌似桐原洋介的男子光顾过。他买了四份石锦水果布丁，但此后去了哪里就不得而知。他不可能为了要与男性碰面而买四份布丁。调查人员一致认为，桐原要见的一定是女性。警方不久便排查出一个名叫西本文代的女子，她的名字登记在桐原当铺的名册上，住在大江西七丁目。替原与古贺前去拜访西本文代。由铁板与现代木板随意拼凑，杂乱无章的密集建筑中，有一栋叫吉田公寓的住宅。像被烟熏过的灰色外墙沾满了深黑色的污渍，水泥涂抹的痕迹蜿蜒如蛇形般布于墙面，想必是严重皲裂的地方。西本文代住在103室，由于紧邻隔壁建筑，一楼几乎无采光可言。昏暗潮湿的通道上停放着生锈的自行车。替原绕过每道门前放置的洗衣机寻找着，从前边数来第三道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记号笔写着西本。替原敲了敲门。 来了。 门后传来的声音像是女孩，但是门并没有打开，而是出声问道， 请问哪位？ 看样子是小孩在看家。 你妈妈在不在啊？ 里面的人没有回答，而是再度问道， 请问是哪位？ 替原看着古贺苦笑，大概是被大人叮嘱，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绝对不能开门。当然这并非坏事。替原调整音量让门后的女孩听得到，但不至传到邻居家里。 我们是警察，有点事想问你妈妈。 女孩沉默了，替原将之解释为不知所措。按照声音推测，她不是小学生就是初中生，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开锁的声音响起，门开了，但链条仍然挂着。在十厘米左右的门缝中露出一张有着大眼睛的女孩的脸，雪白的脸颊上的肌肤如瓷器般细致。 我妈妈还没回来。 女孩的口气十分坚定。 哦，买东西去了？ 不是，去工作了。 她平常什么时候回来啊？ 替原看看手表，刚过五点。 应该快了。 啊，哈，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一下吧。 听替员这么说，女孩轻轻点点头，关上了门。替员伸手从外套内侧的口袋取出香烟，低声向古贺说： 很懂事的孩子嘛。 是啊，而且…… 年轻刑警的话说到一半，门又打开了，这次链条解开了。 可以让我看看那个吗？ 嗯，什么？ 手册。 哦， 替员了解他的目的后，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好的，请看。 他拿出警察手册，翻到贴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那一页。女孩对照过照片与替员的面孔后，把门开得更大一些。 请进。 替员有点惊讶。 哦，不了，叔叔在这儿等就行。 女孩却摇了摇头。 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 替员和古贺又对视一眼，很想苦笑，但忍住了。他说了一声打扰了，走进了屋里。正如从外观便可想见的，里面的隔间要让一家人住是太狭窄了。一进门是五叠左右的木质地板，有个小琉璃台，里边是和室，顶多有六叠。木头地板上摆了一组粗糙的餐桌和椅子，在女孩的招呼下，两个人在椅子上坐下。椅子只有两把，女孩似乎是和母亲两个人生活。餐桌上铺着粉红色与白色相间的塑料格纹桌布，边缘有香烟烧焦的痕迹。女孩在和室背靠着壁橱坐下，开始看书。书的封底贴着标签，看来是在图书馆借的。古贺向女孩搭话： 你在看什么呀？ 女孩默默地出示了书的封面，古贺把脸凑过去看。 哦，看这么难的书啊。 什么书啊？ 飘。 嗯？ 这一下换替员惊讶了。 哦，那个我看过电影。 我也看过，真是部好电影。不过我从来没想过要看原著。 哎呀，我最近都没看书啊。 我也是，自从小拳王完结篇之后，我连漫画都很少看了。 是吗？哎呀，终于连小拳王都结束了呀。 今年五月结束了，巨人之星和小拳王之后啊，就没东西可看了。 哼，那不是很好吗？好好一个大人看漫画，实在太不像话。 这倒也是。 替员他们对话的时候，女孩头也不抬地继续看书，可能认为那是愚蠢的大人在讲废话消磨时间。或许古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便没有再开口。他双手好像闲得发慌，用指尖敲打着餐桌。女孩抬起头来，一脸不悦地注视他，不得不停止了手指的动作。替员若无其事地环顾室内，只有最基本的家具和生活必需品，完全没有一样算得上奢侈品的东西。既没有书桌，也没有书架。窗边虽然摆了一台电视，但是型号非常老旧，必须装设室内天线。替员想象得到，电视大概是黑白的，打开之后得等上好一阵子才有画面出现，而且出现的影像多半会有好几条碍眼的横线。不仅是东西少，这里明明是女性的住所，却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整个房间之所以令人感到昏暗，显然不光是因为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旧了。两个叠在一起的纸箱就摆在替员身边，他挑开纸箱盖往里头看了一下，里面塞满了橡胶青蛙玩具，压下去就会跳的那种，常在庙会时的夜市售卖，看来是西本文代的家庭代工。替员问女孩：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她一般会叫小姑娘，但觉得对这个女孩子好像不太适用。 女孩的眼睛没有离开书本，她回答道： 西本雪穗。 雪穗？怎么写呢？ 下雪的雪，稻穗的穗。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